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只可惜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目前对魂技还没有任何增幅效果，增幅的只是力量和速度，否则单是戴沐白这一击就能让对手吃上个大亏。戴沐白从表面看虽然受到的冲击少一些，但实际上他此时的身体已经完全麻痹，白虎护身杖和白虎金刚罩也没能将雷霆万钧中附带的雷电之力完全抵消。可是向对手发动攻击的并不只是戴沐白一个人，而是史莱克七怪全体。戴沐白的攻击结束，玉天恒的雷霆万钧全面被化解。就在这个时候，灵动的身体悄然闪烁，从玉天恒的背后闪了出来。幽冥突刺将朱竹清的速度提升到极限，身体甚至在空中带起了一连串的残影，身上的两个魂环同时爆闪。玉天恒身体还未站稳，朱竹清就已经冲到了他面前。幽冥灵猫第二魂技幽冥白爪发动了，无数爪影勾织成一片恐怖的利刃之网。玉天恒此时体内翻涌，又在之前的雷霆万钧下释放了太多雷电之力，此时正处于旧力刚尽心力未生的窘境。关键时刻，玉天恒展现出出色的心理素质，丝毫没有因为对手的攻击而感到慌张。蓝电霸王龙之臂横挡竖接，尽可能化解着朱竹清的攻击。但是朱竹清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七宝琉璃塔的速度和力量附加在他的幽冥白爪攻击中完全展现出来。点点火星不断从玉天恒龙臂上爆发，同时溅起的还有片片血光。玉天恒能够防住的只有身上的要害部位，而他的另一条手臂、肩膀、双腿都在幽冥白爪的攻击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要知道，朱竹清的主要能力就体现在速度和攻击力上，他所发动的攻击都附带有穿刺效果，看上去并不是很深的伤口，魂力却已经渗透而入，疯狂地破坏着玉天恒体内的经脉。雷霆之怒终于帮助玉天恒缓过一口气来，强烈的雷霆之力再次爆发，但朱竹清的身体却在那雷电临身前的刹那横移数米，刚好躲开了玉天恒的反击。毫无疑问，又是唐三的蓝银草控制了战斗的节奏。紧随着朱竹清的横移，修长的娇躯出现在玉天恒面前，正是小舞。剧烈的疼痛从四肢百骸中传来，背后一热，显然是那炽热的凤凰火线又已攻到背后，面前的敌人也已出现。玉天恒知道再这样被动下去，不等到己方援军赶到，自己就要交代在这儿了。提升魂力，玉天恒口中发出一声愤怒的吼叫，迎着小舞扑上来的娇躯就是一记雷电龙爪。在雷霆之怒的附加下，雷电龙爪的范围和速度都增加了一倍有余，以小舞此时前冲的速度显然是无法闪避的。也就在这个时候，史莱克七怪战队的战斗力才完全爆发。迎着雷电龙爪冲击的小舞丝毫没有停顿的意思，雷电的刺激已经令他的身体略微有些痉挛。紫色的第三魂环闪亮，柔骨媚兔第三魂环技瞬移发动。玉天恒只觉得眼前一花，小舞的身影就已经消失了。下一刻，那修长的娇躯骤然在自己面前放大，一条长长的发辫迎面缠绕上了自己的脖子。小舞腾身跃起，双手借助发辫的拉力勾住玉天恒的龙臂，强忍着上面附带的雷电之力，双腿同时蹬在玉天恒小腹的部位，柔骨媚兔第一魂环技妖功发动。玉天恒偌大的身体在无法抵御的作用下骤然被甩了起来，尽管他的魂力高出小舞八级，尽管雷霆之怒令他的魂力增幅 50%， 但此时他的身体状态已经跌至谷底，再加上小舞的力量有着七宝琉璃塔 30% 的附加，令他对小舞的柔技根本没有任何阻挡的办法。当玉天恒的身体从戴沐白面前掠过时，戴沐白一双虎掌同时拍向他肋下。不得不说，尽管此时玉天恒已经受了极大的创伤，但他的临敌经验却非常丰富，勉强用龙臂挡在胸腹之间，凭借着这坚实的手臂硬受了戴沐白一记攻击，骨骼碎裂声音传来。 那两掌可是有着 30% 力量加成的，又是戴沐白从麻痹中恢复过来后的蓄力一击，哪怕玉天恒龙臂防御力出色，也只有骨折的下场。整个人的身体在戴沐白的攻击下更加快速地朝着黄豆战队一方飞去。从玉天恒越过玄武龟魂师发动攻击，到史莱克七怪完成合围，再到重创玉天恒，全都只经过了极短的数息时间而已。玉天恒的身体重重撞击在两名玄武龟魂师的龟甲上，全身伤口鲜血激射，嘴里鲜血狂喷，在一连串的攻击下，他已身受重伤，就连雷霆之怒都险些被史莱克七怪一方震散。这还是史莱克七怪并不想随便杀人，手下留情的结果，否则如果唐三再加上一次攻击，此时的玉天恒恐怕就不是吐血这么简单了。 混蛋，我要杀了你们！ 玉天恒的重伤无疑彻底激怒了黄豆战队，尤其是副队长独孤雁。作为玉天恒的红颜知己，眼看着自己的男人被对方围攻重创，而自己来不及救援，这种感觉是何等痛苦。此时此刻，他已经完全忘记了秦明的交代，尖笑声中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大亮，原本碧绿的双眸变成紫色，就连蛇尾上的绿色鳞片都覆盖上了一层淡紫色的光芒，张开嘴，一口浓郁的紫雾喷吐而出，在空中迅速扩散，朝着史莱克七怪的方向激荡而来。 都回来！ 唐三大喝一声，将想要冲上去跟进攻击的戴沐白、朱竹清和小舞扯到自己身后，此时他成了站在史莱克七怪最前方的一位。而对手的风铃鸟魂师和黑豹魂师本想用速度发动攻击，眼看着紫雾喷吐，却慌忙停住，从两侧撤回本方，显然他们对于独孤雁喷吐的紫雾也极为忌惮。唐三脸色凝重地注视着飘来的紫雾，此时这紫雾已经像屏障一般将双方隔离开来，并且朝着史莱克七怪一方缓缓迫近，除了飞起或是退下斗魂台，否则他们必将被紫雾所笼罩。毒雾未到，已经传来了一股扑鼻的腥气，令人闻之作呕，头脑发昏。史莱克七怪毫不犹豫地都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小腊肠，而奥斯卡自己则飞快开始制作解毒小腊肠，以备不时之需。唐三略微思索片刻，双手按在自己腰间的24桥明月液上。 不过是碧莲五毒中的碧莲蛇而已，看我破你的蛇毒。 唐三双手抬起，各自多了一个很大的水囊，每一个水囊足以装10斤清水，一般来说是长途旅行时才会用的。只见唐三双手用力一甩，将两个皮囊甩向空中，同时大喝一声， 老大，白虎烈光波，胖子，凤凰火线，发动！ 史莱克七怪合作已经不是一两天了，马红俊和戴沐白心领神会，此时戴沐白虽然仍然处于白虎金刚变的状态之中，毫不犹豫就是一口白虎烈光波喷吐而出，直奔唐三抛出的水囊而去，胖子的凤凰火线紧随其后，两个水囊在白虎烈光波面前毫无疑问地瞬间破碎，里面的液体在强烈的魂力冲击下化为大鹏水雾四散飞扬。而就在这时，胖子的凤凰火线已至，刹那间原本的水雾竟然变成了火雾，带着一股特殊的香气弥漫全场，并将那紫色雾气全部笼罩在内，凝实的紫雾在这暴起的火焰面前竟同时燃烧了起来，发出了一连串的噗噗之声，瞬间消失殆尽。空中在灯光的照射下，只有两个破碎的水囊残片徐徐落下，双方战队之间的屏障已经完全消失。独孤雁呆呆地注视着面前的唐三，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的神色。不只是他，黄豆战队一方的每一名成员都有些呆住了。独孤雁的碧鳞蛇毒他们再清楚不过，哪怕是强如玉天恒也绝对不敢轻易沾染。这第三魂环技是独孤雁的制毒攻击，毒素作用极快，只需要稍微沾染一点紫雾，一时三刻就会化身为脓水身亡。 远在入口通道的秦明看到子物出现时，本已心中大急，想要出言阻止，可还没等他开口，独孤雁的子物却已经被化解了，这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 不，这不可能，你怎么能破了我的碧鳞子毒？ 碧鳞蛇毒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如果碧鳞五毒齐至，说不定我还会注意一些。你的碧鳞蛇毒还不到火候啊。 毒本就是唐门让人闻风丧胆的原因，在唐三面前玩毒，就像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一样。唐三破解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他那两个水囊之中装的并不是水，而是度数极高的烈酒，而且在这烈酒之中还有雄黄粉的存在，酒能够帮助雄黄挥发。唐三将水囊抛出，利用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帮助烈酒在空中散成酒雾，再用胖子的凤凰火线点燃，顿时将那蛇毒烧得一干二净。碧鳞蛇毒虽然是剧毒，但在无情的火焰面前也无法留存。早在唐三知道独孤雁的武魂是碧鳞蛇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对付他的准备。当然，这雄黄酒是他一直带在身上的，24桥明月夜中的空间那么大，不用岂不是浪费了吗？其实唐三表面虽然冷静，但心中也在暗自吃惊。 独孤雁的碧鳞蛇毒比我想象中还要霸道，而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我还一直没时间去寻找足够的毒物和药物用来配置唐门毒药和解药。等这次的历练结束之后，一定要早日配出解药和毒药，到那时我才能将唐门的实力真正发挥出来。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